我能言，我虽识此剑性无患啊，云何得知是我真性？哦，因为阿难咧问佛开示呢个见性无患嘛，但系又唔敢直头认呢个见性系真心、哦，所以就话就问佛啦。佢话点样知道呢个系我嘅真性啊？佢唔患啫，未必系我的真性啊。佢问嘅意思有两个意思，嗱，记住啊，呢、这个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阿难以为见性系之外咧，另外有一个真心。他不知道呢、这个见性呢就这个见性啊眼睛的见性呢就是真心。哦、等于呢他以为呢第一个业之外呢另外有一个业影。会不会啊不会另外这个业是这个影子来的。等于我企在这里后面有一个影这个影是因为我有的没说第二个人的是不是没说这个人站在这里一个文珠坐在这里一个文珠又坐在后面没有的这个影子而已、这个影子就是这个真人这个真人就是这个影子、阿难呢认为见性呢是另外之外有一个真心实际上这个真心呢就是这个见性见性就是这个真心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误会了见性之外有一个真心、但是怎知呢这个见性就是真心只要你不起分别这个见性就是妙明真心即是等于大白色你不一念妄动这个就是真心你一念妄动这个就是妄心就是见性明白吗有见分嘛见分就是见性你不妄动呢就是真心即妄即真、不是离开妄然后有真不是离开这个见性之外另外有一个真心可得所以法呢就答他即是这个见性就是真心离开这个见性之外另外没有一个真心可得、其次呢问这个题这个问题呢阿难呢认为这个见性是有用嘢，是有形有相的物质来的是等于这个这一支笔呢是有这个笔的体性的、既然是有个体性呢就可以拿出来给人看咯、那他不知道这个见性不是物见性非物因此法呢就说这个见性如果是一个物件的话你就应该见到我的见性了见性是物质嘛我见到你的见性你又见到我的见性但是见性无形无相的不可见的、那为什么又有我们众生又见到有见性又能见的我所见的法呢就是因为迷的问题了迷和迷悟不同这一科呢就是法呢就答他呢因为迷和迷悟呢见性呢无差之中而显示有差众生迷了这个阿赖耶识起一念妄动所以无差别之中呢就有这个差别法呢觉悟了这个见相而犯呢都是这个阿赖耶识的真心因此差而无差有分别反而无分别、这一科就是显迷悟不同本来呢迷的众生和觉悟的法本性是平等的法性和我们的性一样一样没有说有差别的这个是无差、但是因为我们迷背觉合尘所以我们有烦恼嘛有烦恼所以我们所见呢所知呢是有限度的所以就无差之中变成有差别了知法觉悟呢是背尘合觉所以呢他离开这个见即是不执着这个见相而犯 就显示呢个色心就系真心，阿赖耶识就系真心。因此咧，系差别之中咧，显示呢个平等，差而无差。哦，咁明唔明白？差而无差，无差而差呢几个字啊？差别而无差别。哦，法咧系睇乜嘢都系平等嘅，乜嘢都冇分别嘅。我哋众生咧睇乜嘢都有分别嘅。样样都差，明明是一样嘢咧，你表示嘅意见系唔同我表示嘅意见，呢、这个就系叫做见惑啊！每个人嘅见解不同，咪差别咯。法性咧系冇差别嘅，无差之中显示有差别，执着嘛。法咧就明白呢、这个你执着咁多，你我我自他，一切烦恼一切分别，呢啲差别嘢。都是同一个平等的性，性里面没有差别，叫做无差而差，叫做差而无差。哦，明白吗？因为迷和迷不知觉，所以平等之性呢就有差别的分别了。法告阿难，吾今闻已，今已未得无漏清净，成佛神力，见依初禅，得无障碍。而阿罗律见阎浮提，而供掌中阿摩罗果，知菩萨等见八千计十方如来，穷尽未曾清净国土，无所不足，众生动事不过分寸。吓，呢度就显示无差而差，见性是平等的，无差别的，就因为众生的境界不同，所以就有差别啦。我而家问你，就是精文的意思，哦，未得无漏清净。我昨晚已经讲过，无漏就是没了烦恼，没了烦恼就是清净。这个是谁啊？阿罗汉，阿罗汉遍尽这个见惑和迷思惑，无漏，不会再漏落生死，叫做无漏清净。阿能而家证了这个无漏清净未啊？未，阿难而家咧，佢示现咧，阿难本嚟就系法嚟噶吓，佢示现做众生吓，做众生而家咧，佢未得无漏，仲系凡夫一名，但系咧，佢成佛嘅威德神力加倍啊，能够睇见初禅天得无障碍。哦，嗱，呢度咧，啊，我今日冇打呢、这个。今天因为没有时间，没有打这个初禅二禅的境界。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几多个日头？几多个？一个。世间上是不是只一个日头？不是，很多个。多到点呢？我告诉你，一个日一个月所照的地方叫做一个世界，小世界啫。一千个日月照临的地方咧，叫做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咧，就叫做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咧，叫做一个大千世界。Okay?叫做三千大千世界，这一个咁大的地方咧，系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国土。啊，初禅天咧，只是初禅天的大量啊，只是盖住一千个日月照临的小千世界。哦，是一个小千世界啫。啊，二禅咧所盖咧就两个系，即系一千个，即是一个中千世界了。啊，三禅所盖呢就是三千世界了。现在讲阿难呢，阿难呢未得无漏呢，他没办法呢见得到一千个日月的地方，他没有本事见得到，但是凭法的力量呢，阿难呢就见到了，因为法呢带他上初禅天嘛。哦，所以呢他就凭佛的威德神力见到初禅天一千个日月照临的地方。但是阿罗律陀呢是谁啊？是佛的堂弟佬。 已经断了见思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了，因此呢他能够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啊，等于这个手中放一个阿摩罗果。什么叫做阿摩罗果呢？法经说印度有，这里没有，好像这个图又不像这个图，好像这个理又不像这个理，理子啊，细粒那些。但是呢我知道现在有一种果呢，就是合这个图和理而成的，似图又没有图那么大，似理又大过个理，是吧？可能就是讲这个阿摩罗果了。我估计你不要说我说是啊。咁呢，你知道大千世界几大啦，是吧？所以海人法师就说这个经文呢，阿罗律啊，见焰浮提啊，而掌中阿摩罗果，这个焰浮提呢应该改做娑婆国。应该叫做改做娑婆国，因为呢焰浮提世啊，亦或娑婆国特世啊。边个世啊？娑婆国世啊，亦或焰浮提世？焰浮提世，因为焰浮提呢是四周之中之一周，四周之中之一周，你娑婆国呢有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就等于三千大千的周。咁呢阿罗律呢是证了阿罗汉果，应该是有神通，因为他证了阿罗汉果，而且是法十大弟子之中乜嘢第一？天眼第一。因此呢他能够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看得清清楚楚，等于看个手掌里面一个果咁看得咁清楚。咁阿难呢就是迷中之迷的人，未证圣果嘛，凭佛的力呢就可以见到初禅。阿罗律呢是迷中之悟的人，已经是证了圣果，能够见到三千大千世界。知菩萨呢除他就是悟中之迷了，除他维持深浅呢，所以有些呢是看八千世界，有些看大千世界是不等的，但是呢他所见呢仍旧是有量的无量。佛呢就是悟中之悟，所以能够看未曾国土，清净的国土无所不足。我们众生又怎样？六道众生是迷中倍人，不但是迷中迷，而且是迷中倍人一倍。咁呢我哋嘅动视啊，我哋所睇呢不过分寸，即係等于呢度呢离开啲我就睇唔清楚啦，今日要将佢搬近啲。OK， 咁嗱，而家我用张纸遮住你，睇唔睇到我啊？睇唔到。我哋眼光呢就係咁样，有啲嘢遮住就睇唔到，我哋睇呢就只近睇近唔睇到远，睇大睇唔到细。咁呢啲係乜嘢？本来法性係同嘅，但係睇就唔同，係差，无差而差。因为点解？就係每个人呢係佢嘅境界唔同，因为迷嘅深度唔同，悟嘅境界唔同，所以呢他的见性呢就有份有性的现时所看的环境呢是不等的。阿难，且吾已以观世天王所持光殿，中根遍览，水落空行，虽有分明种种形象，无非前尘分别漏外，以应依此分别自他，今吾将以择依见中，谁是我体，谁是物像。这一段经文呢就要自他害命解释这个差而无差了。虽然见性是有差别，但是实际呢是法性是没有差别的。我而家姑且我同你大家一起坐喺呢度，我哋睇下 四天王所住的宫殿。四天王呢，大家都知道哈，佛门里面呢多数呢是有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呢都是护法神来的。东方呢是叫做慈觉天王，是居住黄金岛，宫殿呢是黄金所成的。南方呢增长天王，是居住琉璃岛，宫殿是琉璃宝所成。西方呢广目天王，居住白银岛，宫殿呢是白银所成。北方呢多闻天王，居住水晶岛，宫殿是水晶宝所成的。这个四天王，四天王呢都是拥护佛法的，是上帝的兵将来的，是上帝的四大将，是居住在这个上帝是居住在须弥山顶，这个四天王呢居住在四这个须弥山腰，同时呢是在这个须弥山腰以这个日光和月光是乱更的。四大天王呢就不是好像日月光那样绕须弥动的，四大天王的宫殿呢是停留不动的，是有一个停留的地方。那佛说，我现在坐在讲堂和你一起看，看上去看到四天王的宫殿，依期中间呢我们所有看有水啦，有落啦，有空间的飞行啦，一切现象呢都是我们眼睛所见的境界。我们所见的境界虽然有明暗通失种种的形象不同，但是都是属于前面的层景，我们眼睛所对前面的层景来的，都是属于我们所分别有漏外的物质世界。你现在阿难呢就在这些物质世界里面分别自和他了。法话，我将你这个将字呢应该是说我代你，你没办法有本事分别了，我代你来分别了。我代你阿难在所见的一切物件之中分别，哪些是自己，哪些是属于他人。是指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的见证的见证明体咯。如果是属于他的，就属于一切物像咯。法的意思说，我代你在一切所见的景象之中呢显示出来，边个是你阿能见证明体，边个又是物质，在物里面分开边个是见性，边个是物质。阿能极以见言，从日月宫视物非已，自测今生周遍太公，总虽种种光亦物非已，渐渐更光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生青，草芥人畜，含物非已，阿难视之更远，兼有物性，虽复差事，同以见精清净所足，质之物像自有差别，见性无事，此妙精明胜以见性。现在就是法在所有差别的现象之中走出这个无差别的见性了。见言就应该呢，海老法师说应该是属于见量，尽你所见的功能，所见的功能去看一下。你从这个讲堂开始就看到上，就见到日月光，依期中间呢就见到一切外面物境，这些当然不是你的见性啦。你认为你的见性是一件物件嘛，有件物件就应该拿得出来告诉人听了，你就在所有见的物像之中拿一样东西出来，那这个就是见性啦。你试一下，咁佢话所有物件你见到嘅都唔系你见性啦。再从呢个日月光向下去望咧，就望到大海啦。向上啊见到天光，向下见到大海吓。在佛教嚟讲咧， 有七金身啊。七金身在佛经里面讲呢，有一层大海呢就有一层金身，再有一层大海呢又有一层金身，所以呢这个须弥生绕字呢有七层金身，有七层大海啊。咁呢个金身呢是这个慈相生、慈作生、丹木生、善见生、马耳生、象鼻生、鱼嘴生啊。这个七金身呢是围绕在须弥生之外的，隔一层香水海就有一个金身。咁意思呢，七层香水海仲有共有七金身。呢啲地方係边个居住？係大福众生居住，唔係我同你可以去得到㗎、哦、你见唔到㗎，佛见到，佛讲俾我哋听啊。同时呢佢所住嘅光殿呢都有光明㗎，有金色嘅光、银色嘅光，有五颜六色七宝嘅光，所以就有种种光啊。我哋向四天王向下看下去，看到七金身就看到有种种光，因为有这些大福众生所住的光殿是七宝所成的，有七宝的光、啊、那好了，那这些光殿有种种光的都不是你的见性啦、啊、这样再渐渐由高至低，由远至近，去看到有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生穿，草芥人畜，其中有情无情，通通都是 外界的物境，不是你安能的见性了、哦、那这些远近的物性，这个性字应该讲物象，不是讲性，性是看不到的了、哦、这些远近的物象、啊、都是、啊我哋所见嘅差别嘅境界咁，虽然呢啲物象有差别啫，我哋能见到呢个物象嘅见性有冇差别啊？冇话见到呢个金身咧，我哋见性又变咗样；诶，见到呢个大海咧，见性又变咗样，见性冇差别嘅，都是你阿能所见的景是有差别的，能见的见性是没有所差别的。这些物象都是你差别的物象，都是你所见的东西、啊、你可不可以在这个差别的物象之中点出来，那这个就是我的见证了，不是物象了，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哦，咁就顯示呢個見性呢就非物囉。呢科就係話呢個見證呢就係我哋嘅真心，唔係外面嘅物象嚟嘅。若見是物，則以亦可見悟之見，若同見者名為見悟，悟不見是，何不見悟不見之次。或法呢就提防阿能話，是啊，我都见到其中有一样嘢呢是我的见性啊。哦，法话，哦，如果你见到一样物质是你的见性的话，那你都应该见到我的见性咯。你的见性是物质，我的见性都是物质嘛。是吗？那你见不见到我的见性是怎样啊？又法呢又怕阿能话，见到我和你一起见到日月光那阵时，那你咪见我咪见到你的见性咯。哦，法话，如果你话我和你一起见到日月光的时候，你就见到我见性的话，你所见的这个就不是我的见性啦。哦，点解呢？咁啊，是因为你见到啫，大家见唔到啊。如果系我见性系一个物质嘅话，大家都应该见到啊，系咪？大家见唔到，净系你见到，显然你讲大话啦，系咪？咁所以咧，见性唔系物啊，见性唔系物。咁啊，如果你唔能够见到我嘅见性咧，嗱，欲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上，若不见悟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也？他说，若果你见到我的见性， 即是说你说见性是物呢，就应该见到你见到你的见性呢，就应该见到我的见性。或者你可能说是啊，我见到你见性同埋见日夜嘛，咁咁佢话你如果话见到呢个呢，就唔系唔系真系我见性，因为大家都见唔到，系净系你见到啫。这个显然不是真实的。那么就是不见咯，欲见不。如果你说能够见到我不见的地方，欲见不见是这样解释。如果你可能说你能够见到我法不见到的见性在哪个地方，自然你所见的就不是我不见物的这个见性啦。如果你不见到我不见物的见性所在的地方呢，自然这个见性不是物啦，不是物的见性，不是你阿能的真心，又是什么啊？讲来讲去呢，都是为了显示这个真心不是物质，就是这个见性呢，就是阿能的真心。又则以今见物之事，以既见物，物亦见矣，体性粉集，则以以我，并知世间不成安立。我说再讲，如果你阿能是执着你的见性是一件物件，是有个地方可以放的话，那当你见到你见性的时候，那你的见性既然物是被你见到，那物质呢亦应该变成有见，见到你了。因为你的见性变成物嘛，这个物质你嘛，物质变成见性，咁啊呢个物咧就应该物质亦应该有见性，又见到你啦。啊，咁样人只系见到现象界啫，现象界冇可能见到人噶。如果物又见到人，人又见到物嘅话，咁啊体性杂连啦，有情与无情都不分啦。啊，气世间同埋有情世间分唔开。讲到呢个世间咧，系有情世间同埋气世间，有情世间就系正部，气世间系依部。但系有情世间里边咧，就有咩啊？有正觉嘅众生，正觉嘅有情，有迷途嘅有情。所以世间咧系有三种，系正觉嘅世间、有情嘅世间同埋气世间。但是呢，很多人答问题呢就查字典啊，字典里面呢就说众生世间、五阴世间同埋国土世间。国土世间就是依部啦，就是气世间啦，是啱啦。但是众生世间同埋五阴世间是一样嘢嚟嘅。众生就是由五阴所组成嘅。啊，众生呢就是众生是所成，五阴是能成，同样是有情。哦，所以呢每一条我都打了个交叉。好，哦，多人因为这个问题呢失了五分。啊，实际上呢众信师就不宜无师。啊，师类字典里面，啊，为什么还要有些法师讲给我们听，流传给我们听呢？啊，就因为啲法师咧，经过研究过，经过研究呢本书咁讲，呢本书咁讲，咁究竟透过佢悟性，透过佢理性咧，佢就认为啊呢，这个啱，呢，这个唔啱，凭佢经验，凭佢智慧解释，讲俾我哋听，咁我哋明白咗，又讲俾第二个听，转转相前，所以就唔系净系靠书啊。啊，呢部经咧就是，海老法师咧，啊这个人咧。真是菩萨在内，啊，他持戒方面大家都知道很清净，啊，不贪不谋不烹饪，啊，实行布施实行持戒，这没得说了。但是他呢未读过书， 他成日都跟我说，我一脚牛屎的，我未出家之前我耕田的，我20岁才去出家的，一个字不识的。但是他居然去听经呢，越听就越明白，明白了之后自己还有一种悟性，每一道有些什么不对呢，他都讲得出来。是怎样啊？去拜观音菩萨，拜到开悟的。他呢日间呢除了睇经就是拜法，一日拜几千拜法，拜观音菩萨开悟。咁你们会问我是不是真的咁？嗱，你试下去拜啦。有个和尚仔好蠢，好蠢，蠢到呢教佢念经、念三经、念礼、念去，佢都唔识。咁佢师父话：你咁蠢，唯有拜观音菩萨。咁啊，日头要佢做嘢，夜晚咧就拜到半夜三更。嗱，拜到我躝钟，你先去瞓。我唔躝钟，唔准你去瞓。嗰个和尚仔又听话，真系拜。如果系你哋，装下师父瞓咗未？佢瞓我都瞓咯，系咪啊？系和尚仔拜，一路拜。咁嗰个师父咧，又系有道行噶。他不睡的，他打坐，一路打坐，一路打坐呢，然后呢等到他呢知道打到拜到他上下知道这个细路体力不支了，他就躝钟拉一拉个钟就可以去睡了。这样呢拜了3年，有晚呢那个和尚呢不记得了躝钟。那个和尚仔呢到时到后呢又走了去瞓。咁第二日呢佢师傅就闹佢啦。我话明我唔躝钟，你唔准去瞓嘛，点解我琴晚唔躝钟你去瞓？佢话有啊，你躝钟啊，我听到钟响啊，我咪去瞓囉。咁那个和尚係真係假呢？於是第二晚呢故意唔躝钟，睇下佢点样。真係到时到后钟就躝啦。咁佢又去瞓。咁呢个系边个楞呢？系咪观世音菩萨楞呢？感应系一种感应啊，圣心嘅感应。嗱，海老法师咧就话：我拜观音菩萨，我睇经睇到呢度唔明白，我唔睇啊，我就去拜，拜拜下，我再翻嚟睇，咦，我明白啦。咁嗱。你哋而家咧答唔到试卷咧，拜下再翻嚟睇咧，我包你有100分。OK， 咁啊，观音菩萨系好感应，冥冥中感应。我都觉得观音菩萨好多事咧，我生烦恼嘅时候啊，或者进退两难嘅时候啊，我都觉得啊，观音菩萨你认为我点就点啦。咁我觉得观音菩萨系俾我好大嘅帮忙。嗱，我讲个事实俾你听，我呢只手，我有一日跌一跤，叉咗落地下，呢嚿骨断咗，一路10几年都系痛嘅。而家我呢嚿骨都有问题啊，都系痛噶。我话观音菩萨，如果我应该写经呢，你就俾我好翻。如果我唔应该，而从此以后我唔写经啦，我就好唔翻啦。我而家唔痛，所以呢几年呢，我写咗100几万字入咗电脑，我用手写嘅，唔痛。呢个系咪观音菩萨加被？我呢个变形噶，断咗骨噶。这个就是感应，只要你有诚心，非佛之无灵，其实我之不敬。你有敬呢就有灵，你说、哎、我拜极都不开悟的，那你又问下你自己了，诚不诚心了，诚心呢就一定是有的。这个是事实，我没讲废话，这里给你看。如果我不好分，没可能，我是98年下，98年我先开始写电脑的。10几年前我来香港，我都戴着手套，戴着腐骨套的，腐骨的。 而家我都有帶住一個腹骨嘅，但我唔使帶，唔痛，寫字唔痛，做嘢會痛，冷啊嘛，係咪 ？OK， 咁啊呢個感應就係話呢個點會講到係古仔去？我唔知道。OK， 佢講翻呢個見性嚇，見性唔係物，係呢個真心嚇。